我们武侯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可要见余家的夫人，俺家郡主，你就说我招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往上。那门吏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。丫鬟内禀说周善求见，夫人说、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侯堂。这丫鬟传出说周善推荐，在帘儿外跪道 出城，臣要准备在大京城，我早